风暴，一场风暴。那因为燕拿书提到风暴，所以今天要延伸有关风暴。今天给你们看，一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的风暴。新约圣经的风暴，请翻开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你们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Mark, Gospel of Mark, Chapter 4. 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35到41节。Gospel of Mark, Chapter 4, Verses 35 to 41. 那我要兄姐妹现在马上用两分钟时间自己念一遍，两分钟时间自己念一遍。马可。 多少？ 第四章，35到41，两分钟时间，每个兄姐妹自己念一遍。请坐。 耶稣仍在床上，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突然起了暴风雨，船上 船 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 听完了哈，好，来，我要你们现在每个人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那刚才你们念这个经文，先告诉你们我自己 ，What is the first thought came to my mind？ 什么是第一个？ 怎么讲 ？First thought came to my mind。 映入你那个脑中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所以你看了这个经文，你脑中出现第一个你的想法。你对这处经文的想法是什么？你大概想一下，就是 What is the first thought came to my mind？ 我要你们去用这方面的思考。我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想到什么？好，想好了哈，来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可以开眼睛了哈。请站起来。好，如果我现在会跟你们说，如果我想到的，我讲的是这个答案，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这个答案，你们就坐下来，好吗？好，如果 the first thought in your mind， 第一个你所想到的是有关耶稣平静风和浪，如果你是这样想，请你坐下。你是这样想，你就不要管别人，这个是你，我说你的想法嘛。你看了这个经文，你认为这个耶稣平静风和浪，你是这样想，你坐下。还有吗？没有了哈。那如果你看见这个事情，耶稣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连风和浪也听他的话，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坐下，请你坐下。好，需要翻译哈。好。除了是你耶稣平静风和浪，第二是耶稣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呢，耶稣本身睡着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耶稣睡着了，然后如果你是这样想，你请你坐下。有关耶稣睡觉哈。那第四，门徒很惧怕。如果你是这样想，第一个想到你想到这些是门徒很惧怕。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你请你坐下。还没有。好，那我就要问你们，你们想到什么？其他来。 我想到在主里有平安。 在主里，谢谢你。好 ，Every 呢 ？What was your first thought？ 我不太记得我想什么。 我不知道你自己想什么，没有事，谢谢你很诚实。好，那这女呢？ 我想到耶稣说啊，你们有信心的话，丰富山挪开，黑挪开。 哦，喜欢信心。好，谢谢你。那我给你们这个 exercise， 给你们这个呢，是要给你们去开启你们的引擎哦。 早上要去想想你们读了过后你们想到什么，然后过后我给你们这些的讲解，你们就能够 match 到底你今天学什么。好，再分下去了，一来一来，因为里面有些答案，所以我现在暂时不给你们分析。好，提到耶稣，提到旧约约拿的风暴，我这里就给你们准备了这个有关耶稣平静风和浪这个风暴，因为在新约里面，风暴呢只出现在这一处的经文里，所以呢旧约里面已经学了，所以我尽量呢在讲到我讲旧约，在读学如果有适合的神也引导，我们就学一些新约，这样我们大家可以全方面的认识旧约新约，好吗？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这个是修订版哦，修订版。你们可能刚才看的圣经是和合本，这个我给你们这个打印在这个讲义是和合本修订版。好，我们这样吧，弟兄念单节，姊妹念双节，我们站起来，我们念。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我们就跟着这讲义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同样一本一个的经文版本。好，弟兄念单节，姊妹念双节，我们一二念，一二起。 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入到黑暗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已在船上，他们就请他一同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入船里，以致船灌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给你了，你不管吗？” 耶稣醒了，赐了满分，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分就止住，大大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非常惧怕，一直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好，这次我要请我的哆瑞咪发好，就是 Alan、Amy 还有 Eric、Alice， 你们就轮流从 Alan 开始念英文的三十五节，然后你们有一个念下去好吗？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听。来，请 Alan 开始。 好吗？人问。He had come. He said to them, "Let us go across to the other side." And leaving the crowd, they took them with them in the boat, just as he was, and the other boats were with him. And a great windstorm arose, and the waves were breaking into the boat, so that the boat was already filling. But he was in the stern, asleep on the cushion, and they woke him and said.Teacher, do you not care that we're perishing? And he awoke and rebuked the wind and said to the sea, "Peace, be still." And the wind ceased,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 He said to them, "Why are you so afraid? Have you still no faith?" And they were filled with great fear and said to one another, "Who then is this that even the wind? 好，谢谢，请坐来。那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解，我说新约圣经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研究圣经的人，觉得新约圣经其实比旧约更难理解。好，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是很困难理解，因为如果我们对旧约的背景跟以色列的历史不熟悉，我们几乎上是没有办法理解它要带出的重要信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理解到是不是真的是合乎圣经所要带出的那个信息，那个才是重要的。我们是正确的理解出经文要带出的信息吗？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要研究新约的人呢，要有的具备的圣经工具要比旧约来的多一倍，而要研究四本福音书，在新约里面是最困难的事情，要翻多两三倍的圣经工具才能够理解出重要的信息。那今天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你看这么多经文，我没有办法短时间里面来到解释清楚。我今天给你们一个大概的一个大意 a concept， 只是给你们一个大意，有关耶稣平静风和浪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件的神迹，到底在我们当中，我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今天只是 就给你们两方面。第一，我们要看它的背景，就是它的语境 context， 然后进入我们要延伸，这里有两大的信息我们需要去理解，两个重要 message。我只能给你们信息，没有办法一节节去把那个字抠出来去讲解它里面的内容，因为这个需要很多时间。所以百分之你们今天所学的这30%还70%，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学。好，来，我们必须要理解四本福音书里面呢这些经文，耶稣平静风浪曾经出现在马太福音23-27节，8章23-27节，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然后第二个出现在路加福音8章22-25。好，这两处经文是就解释有关耶稣平静风和浪。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独特点呢，为什么牧师要选马可福音？既然他已经在马太福音出现，路加福音出现，那为什么我今天要选马可福音呢？好，请你们知道马可本身这个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哪一本书是最短的？ 马可。 马可，确定吗？对，马可。那马可本身的写作，如果你了解他的背景，他是注重两点，他不啰嗦，他非常的，我们英文说 short and concise， 就是他非常简明。这个字是读扼要，对吗？ 对， 我们说 short and concise， 这个就是他写作的一个方式。他不会拖泥带水，他也不会啰啰嗦嗦，他简明扼要，就是很清楚带出，就是很简短的带出来。所以他这本书是最短，就是这样。而且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古老最久的就是马可福音，不是其他书，这不是第一本福音书。所以他很清楚地表达他要讲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今天要给你们看马可福音呢？既然他出现在两个地方，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他的独特点，他的 uniqueness of the passage， 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看一下，你们比较一下。既然我已经说马可福音，马可这作者写的一般都是很简短，而且他很只把重要信息带出来，但是在这一处耶稣平静风和浪是写的最详细的。有没有看到他的独特之处？他比其他两本书写的比较长，而且他把一些啰啰嗦嗦事情带出来，这个不是他的做写作的方式。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给你们提马可福音？是因为他的独特就是在那里，就是他有重要信息给我们知道。当我们比较马太跟马可，我们就看不到那种的重要的信息。因为呢，马可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总共7节，他解释这个平静风和浪。你看这两处的经文，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圣经工具我们要去用的东西。好，这个是经文的独特点，它违背它一般写作的style， 它的怎么方式 的 风格。好，这两个呢我等一会给你们讲，我们来看这，我们延伸这里，因为这个提到说约拿书本身是提到我听到风暴了，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提到耶稣的风，耶稣做了一个神迹，有关平静风和浪。这里有给你们信息啊，从这里来看啊，我们从门徒来看，从门徒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这，我们看到第一个信息。好，你们如果该有这个讲义哦，你们看，你们注意一下。门徒几时说话？门徒在38节，耶稣在船上睡，耶稣在船尾上躺着枕头睡觉。门徒来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吗？看见吗？好，他们跟耶稣对话，然后说我们快没命了。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他说我们丧命。好，你不管吗？好， 这个没命了哈，这个你们先注意哦。这个是它原文的意思是 perish， 就是灭亡的意思，不是一般，就是死，是单字。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perish， 就是我们所谓灭亡 ，perishing， we are perishing， 我们真的是没有命了，你不管吗？好，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本身的门徒的对这事情，看到耶稣平静风，看到风浪起了，平静风和浪，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先来 accuse， 中文怎么说？责备。好，人的反应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看见这耶稣不对劲哎。我们在这里没命了，你在那里睡觉，有没有搞错？耶稣，你不顾我们吗？哦，你看到人的反应吗？好，这个人的问题哦，我们会认为神不管，好像神不知道，神也没有这么全备的智慧，他也不理解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一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人的反应是说，主，你不管我们，我们没命，你知道吗？好像神不知道。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一风浪一起来的时候，风暴一起来的时候，人的反应对这个风暴就是责备神，不会先看见自己，马上把箭头指向上帝。所以我说我今天只是延伸 message 给你们，人的问题处于人对神的一个反应，就是责备、责骂神。神不管，神睡觉。然后第二个门徒的问题，好，耶稣就平静风和浪后，然后我们来看41节，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有看见吗？好，所以38节他们责备过后，他们41节他们来到了这个问题。好，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人最根本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什么问题吗？人最根本的问题，耶稣在船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第一次看见神迹奇事吗？ 不是。 我说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已经是在山上听了耶稣登山宝训的所有讲的信息，讲了听了，下山耶稣行了神迹，然后这里也看见风和海，耶稣平静。他说这个人是谁？你知道这个什么问题吗？ 不认识。 眼下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听见、经历、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不是人家跟他们讲，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还是眼下。他们这个不是随便，不是轻易的问题。他说你是谁呀、啊？连风还在听他。他们不知道耶稣的 identity 叫什么 身份 。你看到人很根本的问题。人很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常常去有这个这种的责骂出来对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我认识这个上帝多少，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要给你们看见人根本的问题处在这里，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的 response， 我们的反应出来是这样，我们埋怨，我们抱怨，我们责备，好像上帝不知道、不认识、不清楚。为什么义人受苦上帝你不管吗？为什么恶人还是继续做下去上帝你不管吗？好像上帝真的是一昧无知，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哦。还有我们，好像我们比上帝更清楚、更有智慧。人根本的问题就在这里。好，来，我今天要给你们看回去这里，上下文的编排。你们翻开啊、马太福音第8章来。马太福音第8章，我们要了解马可当时候写下这个信息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看马太福音第8章， 好，从第八章你看见哈、哦，它分为有几件事情，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是洁净长麻风的人有吗？好，接下来他医好一只白夫长的仆人， 一个。 然后呢，接下来医治医好了彼得的岳母，上礼拜我们看的哈、哦，还记得吗？好，接下来就转向去门徒跟从耶稣，耶稣讲说你们跟从我。好，接下来平静风和浪，接下来就是治好加达纳被鬼附的人。好，然后给你们看一些经文，你们看29，来马太福音第八章29。好，我请晶晶你可以给我们念吗？马太福音第8章29节。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是吗？ 谢谢你，阿们。魔鬼知道耶稣身份， 是 魔鬼知道他是什么？ 神 的儿子。 魔鬼的战绩， 魔鬼知道神的儿子。好，看见了、哦、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然后平静风和浪，平静风和浪，他说风和海都听他的。这告诉我们什么？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谁不听耶稣的话？谁？你告诉我，谁不听耶稣的话？ 门徒。 门徒不听从耶稣的话，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话，鬼都听耶稣的话，人不听耶稣的话，这是很有问题。你看见这事情吗？所以为什么你们看这上下文的时候，到底这作者要带去什么信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从主的人，神要求我们要听从他的话，鬼听从他的话，人不听从的话，这些大自然的海和风全部听从神的话，人不听从神的话，而且这帮是什么人？耶稣的门徒哎，其实是很好笑。你们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好，来你们看，接下来你们看另外一处，就是马可第4章。马可第4章。所以为什么我有目的，为什么我要特地给你们看马可福音第4章？你看他开始讲什么撒种的比喻有吗？ 有。 然后呢就又讲比喻，然后呢解释比喻撒种的比喻，然后又灯和亮气的比喻，然后又芥菜种的比喻，讲完了哈。第4章结束之前突然间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啊？对，没有再讲比喻了，这个就是他的 uniqueness。他讲比喻 pop 突然间不见，同样不见啊，不是 ，it's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不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就是我们眼睛要打开，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整个第4章的中心点就是从平静风和浪，因为这是不同之处。所以今天为什么要给你们这里讲这件事情？讲完比喻到这里，好，我们看路加也是这样。我们看路加第8章。 女儿。 哦，这样 ，children 的，那小孩子的，啊，对对 ，Thank you。嗨。好，我们来看来路加第8章。第8章哈、哦，他开始是说有一个跟从耶稣的妇女有吗？是重点还是说顶到跟从主？跟从主就是听从主，听从主是顺服主，是扯不开的，不能够把它分开。你听从主，我们听从主就是跟从主，跟从主就是我们顺服主。然后接下来还讲撒种的比喻，然后解释撒种的比喻。然后又讲遵行什么父的人就是我的亲属，遵行神的话语。然后他又这样平静风和浪。接下来你看路加第8章，最后他讲说医治就是加达纳就是哥拉生被鬼附的人，讲到说鬼也听从耶稣的话，然后讲到说治好是雅鲁女儿吗？好的血肉的妇女。好，你这些事情发生，你看路加怎么编排，他也是同样围绕在听从，还有把这个整个耶稣平静风和浪这个信息带的把它带出来。所以 所以马可就是要故意把这些事情这个把它放大，因为他一般不长篇大论，他不会不啰嗦说，他把这事情给我们看到是说，我们要了解他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了解他这个背景哈。最后我还有一个哈，这第四点，待会给你们知道。我们看回去，人的问题，我们看耶稣的回应。耶稣在这事情上，他的回应是什么？ 四十 节。第，你们看耶稣哈，他讲，你们 OK， 我需要你们把它圈起来哈。你们现在把笔拿笔拿拿把你们的笔拿起来，你们看第三十七，在修订版有这个形容词，就是大狂风大作，看到那个大吗？好，和合本身就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和合本有翻译其他的大。这如果你们看和合本的话，三十七节基本上只说，忽然起的暴风，没有说大暴风，其实应该大，因为原文是有这个大和原文就是 mega， 你们知道 mega church 吗？mega 这就是从这个 mega 这个 mega 来的，就是大或者巨大大。所以呢这个总共出现三次，三十七节出现了狂风大作那个大，你看英文的 great storm， 好，你们把它圈起来。然后第二次出现在哪里？三十九节什么？ 大的 平静，看到吗？把它圈起来，大大的平静，这出现第二次，三十九节。然后第三次出现在哪里？ 大大惧怕， 非常惧怕，就是大大惧怕。它中文是翻译成非常，其实原文就是同样就是大大的惧怕。这里呢，就在那个和本里翻译出来是大大的惧怕，修订版就翻译成非常惧怕。所以如果你们看英文的圣经，我该这个讲义上里面有的，你们就把它圈起来，37 39 41都是 great windstorm， great calm and great fear， 三个都是 great， 就是 megas， 就是很大巨大。好，第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形容词大。大的风暴，我这样写了，一个很大的风暴，然后耶稣平静了这个风暴。我就用数学的 equation 来给你，一个很大的风暴，耶稣平静了这个风暴。如果我们学数学的，我数学不是很好，就是一般加减等于减是吗？对吗？那 positive negative negative 对吗？好，但是你看这里哈，大的风暴，耶稣平静了这风暴，结果他不是消除他们的惧怕。你看到他们还在怕吗？怕什么？你刚才问题吗？我看见耶稣，我看见风暴起来，耶稣平静风暴了，我应该来字母。我看见风暴，耶稣平静风暴了，哎呦，感谢神，哎呦，你看见耶稣，对，哎呦，反应，听懂吗？孩子来跟你 high five， 他们应该是在床上，应该是高兴得不得了。但为什么我要做师母出来演绎给你们知道？正常的反应是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手舞足蹈，大家欢欢喜，开始哈利路亚，感谢主。他们说，身体说他们大大的惧怕，然后他们说什么？我说，你说我为什么给你看到一个大的风暴平静了，他们反而更加的巨大的害怕。 A great storm, a great calm and more fear， 哪里对？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基督徒门徒耶，而不是一般行信徒啊，跟着耶稣啊，看见耶稣神迹，听见耶稣讲的道啊。然后说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人是谁啊？然后我给你们开始经文来，你们看，请翻开马太福音第二章。 马太福音第二章哈、哦。好，我请哈 David 来，你给我们念一到三节来。 一到三节。 对啊。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好，谢谢你。那为什么牧师要给你们看这些经文？我这个有一个意思，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哦，希律王他听见博士们来问他一个问题，神就是用博士的嘴巴告诉希律王，他听见这句话，那犹太人之王在哪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哎，你当我是死的，我不是犹太人的王，现在你问我什么王在哪里，你当我是什么？你知道犹太人那个希律王有什么反应吗？ What are you speaking?你在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不是王吗？你说有一个王，所以为什么他起了这个反应？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去拜他，记得吗？他不说吗？你告诉我在哪里，我要去拜他。他是要拜他还是要杀他？ 是 要杀他，因为他不能够接受 你在insult我，你在 侮辱我，你在侮辱我。神就是故意把这句话给他听见，神让他让认识有一位王要出世，你应该去拜他，反正你要去杀他。同样的，你知道吗？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心马上碎。你跟我在一起，你看见这个神迹在你面前，我平静风和浪，你现在问我 Who are you? 你知道耶稣什么样的反应吗？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叫 Who are you?你看到人根本的问题吗？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谁。好，我们来看第四个，马可福音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请翻开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请翻开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好，我请 Alan 你给我们念英语的来，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来 ，Alan 给我们念英语的，有吗？有英文圣经吗？没有啊，哦，好，妈妈读好吗？谢谢你，张静、杨姐。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好，谢谢你。马可福音，他这个作者写下每一本书，每一个作者在圣经里面写下每一本书，都有他写作的目的。我们要跟着他的目的来走，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不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是这个作者要带出给我们什么样的 message， 我们要抓得非常准确清楚。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然后我们看来第八章二十九节，第八章二十九，请王东给我们念来，八章二十九。 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好，然后你看到他怎么说？彼得，你念下去吧。 好 ，sir。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基督是什么？ Messiah， 救赎主。好，还有一处经文来，师母你给我们念吧。马可十五章三十九，马可十五章三十九。 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 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好，马太福音隐隐约约给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写作的目的，他写作目的朝向这个目标，就是每一件事情他所写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就是 gospel message， 整个福音的信息，每个作者他有他的核心，他的重点都不一样。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整个这一个的耶稣平静风和浪最重要的 message， 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刚才为什么我问你们站起来，你们说这件事情你们看见什么？ What's the first stop came to your mind？ 还记得吗？耶稣平静风和浪，然后呢信心有关，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抓的其实我们不是抓住那个中央的核中心点，你把中心点抓出来你就知道到底这个作者要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message。 他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整个这篇平静风和浪主要的核心信息。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惧怕，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惧怕，然后这惧怕延伸什么？一个 fearful heart， 一个惧怕的心。你看到它跟什么扯上关系？你们看经文，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惧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惧怕把什么放在一起？信心。所以我们 connect， 我们把这惧怕跟这个 faith 连在一块，我们看见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惧怕跟这个信心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如果他是惧怕的心，他这种的信心，惧怕的信心其实不是来自神的，神没有给我们惧怕的信心，所以这惧怕的心是自己的心。所以我们信，如果我们的信心如果是惧怕的，就是这种惧怕是来自我的自信，我不是信神，我不是信神是神的儿子，我是信自己，自信。第一个，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用英文解释 ：A fearful heart is not a heart from God。A fearful faith is not from God。 一个惧怕的信心不是来自神。第二个，一个惧怕的信心呢不会听从神，不会 obey 神，不会。所以他说风和浪都听，鬼都听，门徒不听，一个惧怕的信心是不会听从神的。然后一个 fearful faith 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一个人， distrust God。 我在说一个惧怕的信心不是来自神，一个惧怕的信心不会听从神，一个惧怕的信心不会信靠神。所以他说耶稣是谁？连风和海都听见，所以连风海都听从他。所以第一个信息 A B， 最重要的信息，整个这个的风听风和浪最重要的 message 的核心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过于其他，我敢告诉你哦，大自然都是在神的掌管，大自然都听神的话。这些对，但是你要必须要知道说，整个我跟你们说上个礼拜整个四本福音书指向是什么，每一件事情指向耶稣基督救恩，一定跟救恩扯上关系，一定跟这个人实行救恩这个人有关系的，他不会跟其他事情发生是只是有个陪衬来到彰显耶稣，没有，一定要彰显耶稣本身是救赎主，他本身要给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阿们， full stop， 就是这个信息，这主要的信息。所以马可为什么要用这个这么多的经文来解释？他故意把编排在哪里？你看其他福音书怎么编排，你就要知道我们要抓得很准确，到底这个经文在讲什么。 不然我们很容易离错离偏，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信息神要我们学什么。所以你看到耶稣没有反应，耶稣去做其他事情，知道这个门徒哎头疼。好，今天就是延伸这个有关风和浪，然后我们看一个结论来，信息的结论。第三页来，信息的结论。我要把你们带进去这里，这个惧怕的信心，这副费。惧怕的信心不是来自神，惧怕的信心不会听从神，惧怕的信心不会相信神，也不会相信神是神的儿子。即便他看见神的神迹，他也听见，亲口听见，亲耳听见神的话，他也经历了这些事情，跟耶稣在艘船里面，他还是可以不信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看待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每一天是不是越来越相信这个神？我是不是去年比今年更信靠神？还是我的灵性是不断往后退？我在注意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信什么？我每个礼拜来教会我做什么？我现在来敬拜什么？我现在来凑个热闹吗？好，所以我们非常要清楚这件事情。好，结论来，结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必须是我生命中的一切。我再说一遍， If Jesus Christ is my Lord， 他是我的主，我承认他是耶稣基督的儿，他是神的儿子，他必须是我生命中的全部，不是一部分，不是一部分。神不要这样的一部分，你不要把我成为一部分，我必须是你生命中的全部。Either we are totally belong to him or we are nothing。我不会怎么讲中文啊。He must be everything to me, else is nothing to me。基督必须是我生命中的全部，不然他什么都不是，在我生命里面的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不能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No middle ground。 是，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结论。然后应用三方面，我要怎么应用今天我学到的？我要去好好认识他。我要好好去认识他。我要正确的认识他，我要正确地认识他。认识神可以很多方面，有一些认识神是认识错的。我被误导的，然后不是按照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位上帝，这个不可能增强我们的信心的。我们要正确认识神，才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我今天给你们讲这篇信息，好，你们自己去评估一下，我对这个神，哦，原来神是神的儿子，这是对我对这个神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他平静风和浪告诉我们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神迹只是神最。其中一个他用的一个 means， 一个管道来彰显神的能力，最主要是从这个世界里面他让我们认识什么，这个神迹的背后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更加的准确地认识他。第二，我要听从他，因为这里提到听从，我们要听从，鬼都听他的，风和浪也听他的，人不听他的话，这是很好笑。神的儿女不愿意听从他的话，那个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更惧怕的事情。巨大的风浪，平静风和浪，结果我们越信耶稣，我们产生更大的惧怕。Who is this man？ 这个人是谁？更加听从他。第三，我要遵行他，我听了我要遵行，我不是只是光听，我要遵行。第一，我要认识他；第二，我要听从他。第三，我要遵行他的话。Application of the message: I want to know him more. I want to obey him, and I want to be a doer of his word. 我要遵行他的话，成为一个遵行神道的人。好，今天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好，我们看这个分组分享与代祷。 我们今天思考个问题，当我们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请你们真的是围绕这个主题好好去思想风和浪这件事情，在旧约约拿这件事情，在新约耶稣发生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平静风和浪告诉我们，我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真正了解多少，我到底认识多少，哪一方面层面我认识，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到底认识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回去想一想做这个作业，神的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在船上门徒跟他在一起是一个主跟门徒学生跟门徒的关系，但是呢基本上他们不认识这个人是谁，耶稣你在睡觉啊，你知道我们要丧命你知道吗，人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认识这个谁，不正确认识这个谁。好，从门徒来看，从耶稣给我们的回应这个 message， 从这背景来看，今天就是要给你们整个平静风和浪的信息，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我们下礼拜延伸约拿书，好，不是下礼拜延伸。